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n a ve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ouse selected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我们今天要听的是选自于雅思听力真题的一道有关于这个环保建筑的一个听力材料。 对，它是一个居住用的房子，但是它有好多环保的这个特点。比如说哈，像咱们要买房子，你觉得买一个在北半球向阳的房子还是背阴的房子更环保呢？ 北半球的话，就像咱们中国肯定是朝南的。 对啊，它为什么能节能啊？你比如说冬天是吧， 就不用开暖气了， 你的暖气，对，或者至少不用开的那么猛，因为它有阳光是吧。 So thi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ways to save energy 啊，像这种特点呢其实就是会比较节省能源。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房间里边，那它的这个采光怎么样，也是一样是吧，你一个小窗户肯定不如来一个大窗户，密封的好的话更能进阳光等等。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里边有哪些生词。第一个就是 flood， 做动词来讲， flood 作为名词是发那个洪水，那个洪水 flooding 呢，动词发大水。那它在引申的含义上还有一个，就是像发水一样的有光进来啊，在课文中的句子是 sunlight floods in through the glass wall， 阳光透过玻璃的墙面，然后像这个洪水一样洒进来，把满屋都照得通透，这就是 flood in through glass wall， flood 作为动词。 是的。 第二个词是 tile， T-I-L-E 啊， tile 是什么意思呢？之前我们也讲过 tile 就是那个瓦瓷砖，都是 tile。 你像这个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typical tiles are in yellow color representing symbolizing the color of the emperor 紫禁城里边它那个黄色的这个瓦，琉璃瓦就是很常见的因为黄色和皇帝同音，所以它象征着皇帝。再来呢就是 surplus that means the amountabove a certain limit 它是一个超出的部分。在课文中里边呢，他说 It's possibl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house may generate an electricity surplus， an electricity surplus 它就是会有额外的电产生出来。下面一个词呢是 the national grid， grid G-R-I-D， grid 就是格，横格竖格就你比如说你要买一块桌布，它是那种方格状的图案，那这个就是 grid。 The national grid 是什么呢？ 国家的格子。 国家的格子，好，这个是国家电网的意思。 电网有点像那一格一格的， 没错，纵横交错是吧，是 national grid 这是国家的电网。其实在这个大的这个国家电网的牌子英文的翻译也就是 National Grid 大家可以走到街上，如果你路过这样的牌子，你可以特意的留心一下。好，再往下一个是 Reclaimed Wood， Wood 就是木头， Reclaimed Wood 就是 Recycled Wood 就是重新 给它改造了一遍再去使用的这种循环利用的木头。在课文中他说 The floors are made of reclaimed wood， 地板是用这种重新回收的木头做的。好，然后呢再往下就是 organically 有机的、 啊、 对吧， 没错、有机的就是不放化肥啊农药啊这些、 嗯、 在课文里面呢他说 This is dealt with organically、他说什么东西呢，是 The waste produced in the house is dealt with organically， 就是房间里面产生的这些废品啊废物啊， 对 wastes他们会被 organically dealt 是 deal 的那个 过 去分词，所以是被处理的很好，是有机的环保的处理好， 没错。比如说你在厨房、你会产生出一些厨房的垃圾，那么这个垃圾呢如果是用有机的方式处理呢，它可能去打碎然后通过管道直接就到了一个 compost 堆肥的地方，然后再生成肥料再去喂养这个庄稼。好，这是organically 好，下面一个词是 purify P-U-R-I-F-I-E-D purified 它其实就是跟那个 pure 是有关系的，就是使纯洁， purified 就是提纯弄得纯洁了。 嗯， 课文中说 It's purified by being filtered through reed beds which have been plan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garden 他说这个在花园里边呢经常会发现这个种的东西呢它在基层花床这个位置呢它有 reed beds 就是芦苇所形成的这个土壤层，它其实是有 purify 这样的作用还有 filter 的作用，所以 it is purified by being filtered through reed beds which have been plan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garden， 也就是这个过滤层这个芦苇层它是有意识的被种在这个花坛的这个地面下，然后起到净化和过滤的作用。再放下一个词呢可能有同学都知道、啊、叫 occupant 单数名词，That means people who live in the house. The occupants of the house means residents of the house. Occupy,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动词 occupy, 就是占领占据的意思。那么一个房子的占据者就是这个房子的住户，叫 occupants。好，那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大家有意识的在脑子里边去听听到底有哪些节能环保的特色。 Now, what is of interest to us about this project is the features which make the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t. Sunlight floods in through the glass wall, and to maximize it, there are lots of mirrors and windows inside the house. That helps to spread the light around.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Light is utilized as fully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the special tiles on the outside convert energy from the sun and generate some of the house's electricity. In fact,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in future the house may even generate an electricity surplus, and that th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ell some to the national grid. As well as that, wherever possible,Recycled materials have been used. For example, the floors are made of reclaimed wood, and the owners haven't bought a single item of new furniture. They just kept what they already had. And then there's the system for dealing with the waste produced in the house. This is dealt with organically. It's purified by being filtered through reed beds.Which have been plan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garden. So the occupants of the house won't pollute the land or use any damaging chemicals. It's true that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 was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mainly because they had to use massive amounts of concrete, one of the biggest sources of carbon dioxide in manufacturing. And, as you know,This is very damaging to the environment. In total, the house construction has released 70 tons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ir. Now that's a frightening thought. However, once the initial debt has been cleared, and it's been calculated that this will only take 15 years, this underground house won't cost anything, environmentally I mean, because unlike ordinary houses, it is run in a way that is complete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是一段介绍环保节能建筑的听力材料。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段材料听了一遍了。 好，现在呢，我们来逐句讲解。Now what is of interest to us about this project is the features which make the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t. 好，那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项目，它的这些吸引我们的特点啊，使我们感兴趣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环保方面的高效能。Energy efficient 就是 energy 横线 efficient 就是它节能的效率非常高。啊，那这个构词方法呢，大家也可以学，就是它花很少的能量，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 energy efficient。Sunlight floods in through the glass wall， 啊，在这个玻璃的墙壁，太阳光直接透过来，洒满房间。And to maximize it, there are lots of mirrors， 啊，为了再把这个光线再更加扩大它的使用的话呢，还有镜子。And windows 以及窗户啊 ，inside the house， 也就是说，你这个光线通过镜子的反射，还能再让它加倍。That helps to spread the light around， 啊，肯定有这个镜子一反射呢，就可以把光线在房间周围再传播开来。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light is utilized as fully as possible。这也就是它环保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光线在房间里面。被尽量充分的去利用啊！大家知道一进门如果你看见房子、比如说这个 Larry 老师假定你进了门一看黑漆漆的一个房子那这个感觉能好吗 瘆得慌啊 没错如果你一进门回到家里边哎，一推门一看亮堂堂的 哎，那感觉豁然开朗啊 没错所以说呢你这个大家去今后工作之后开始租房也是你在看房的时候你一看光线不行的房子首先啊，咱先不管节不节能给人的感觉会很不好其次你要是想看书是吧你还得再去安一个台灯那这样也就耗费电能 In addition the special tiles on the outside convert energy from the sun and generate some of the house's electricity他说除了这个环保性能之外呢在房间的外侧所贴的瓷砖也可以把太阳能量转换并且呢转换为房间里所使用的电能哎，我觉得这样的 tiles 就挺值得提倡的是吧这个要不然这个砖接受太阳光照着也是照着转变成电能我觉得特别好 And that th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ell some to the national grid 所以呢房主可以把一些电力再卖给国家电网 哎，因为这个发电了砖发电你可能房间用不完所以就会有一个 electricity surplus 啊，就是会有额外的电剩余出来富余出来啊，富余的电量然后你可以卖给国家电网 As well as that wherever possible recycled materials have been used 啊，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就是尽量使用了这个房间尽量使用了回收的材料 For example, the floors are made of reclaimed wood、啊、像房间的这个地面它的材料就是回收的木头所做的地板 And the owners haven't bought a single item of new furniture 就说明他的房主不用花钱去重新购买家具 They just kept what they already had啊，他只需要去保留之前人家房间现有的这个家具就可以了。And then there's the system for dealing with the waste produced in the house.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特别的系统，专门去处理房间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This is dealt with organically. 当然了，这个垃圾的处理呢，也是以有机的方式来进行。It's purified by being filtered through the reed beds which have been plan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garden. 那么它的纯净，让垃圾提纯，然后呢过滤，它是通过这个芦苇的花床，而这个花床呢是之前就有意识的种在花园里边啊，种在植物下边。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小的生态环保系统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家里边就是感觉，哎，没有东西浪费，是吧？你现在的垃圾，厨房的垃圾你怎么处理啊？ 就是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边呗。 对，现在就是说好多小区有这个 classified trash bins。 哦，对，分类的垃圾箱。 哎。就厨房的这个产生的垃圾放在一个绿色的桶里边， 是 organic 有机的垃圾、 哎、 organic rubbish 可以放在那种有机的垃圾箱里面，这样的话可以再回收，可以做成肥料啊。 嗯哼，那也有那种食物以外的，比如说塑料啊、纸箱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也是会有专门的这个垃圾桶去回收。但是我发现 the problem that really gets my attention is that a lot of the house occupants do not classify their trash. For example, they may put trash from their kitchen to a bin that is not for kitchen. 对，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确实已经设立了分类的垃圾箱，但是市民在扔垃圾的时候还没有做到分类。 对，他可能把这个厨余垃圾呢放到另外一个箱子，没给人家投放到厨余垃圾专用的这个垃圾桶里啊，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再去提高人们的意识， 嗯， 让他呢在垃圾箱设置的条件前提之下呢再去有意识的把垃圾放对。So the occupants of the house won't pollute the land or use any damaging chemicals. 啊，他说这几项环保的特征呢，使得房间的居住人员不会去污染大地，不会对土地构成污染，或者是使用那些有危害性的化学物质 damaging chemicals. That means chemicals that damage.他说这些呢，这个有害物质你肯定会 pollute the land， 会把这个土地给污染掉啊。那你要是采用这个合适的材料啊等等，它最起码不会去污染土地。It's true that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house was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啊，这个他说这个房间的建筑怎样啊？ 它确实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危害。 Mainly because they had to use massive amounts of concrete. 那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混凝土。 One of the biggest sources of carbon dioxide in manufacturing. 而混凝土呢，是制造业中二氧化碳最大的来源之一。 也就是说，你使用水泥，它污染是因为制造水泥的时候，消耗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然后呢，这个水泥这个词叫 concrete。作为形容词讲也有具体的这个含义。 One of the biggest sources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 manufacturing 这个就构成了在制造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的一个巨大的源头。 Carbon dioxide 请大家把这两个单词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二氧化碳的意思。 嗯， Carbon dioxide Dioxide is spelled as D-I-O-X-I-D-E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嗯对， 啊，那如果是二氧化别的东西呢？比如说二氧化硫啊 ，sulfur dioxide， 没错，你就是把这个dioxide 留着，把它前面那个单词去换掉。 那您知道这个二氧化碳改成这个一氧化碳？ 哎，那肯定这个 dioxide 就得变成 monoxide， 也就是 carbon monoxide， 对 ，mono m o n o， 它就是单一的。比如说 monotonous 啊，就是乏味的、单一的，它总是一个东西在那儿重复啊，叫 monotonous。 是的。 好，接下来呢，他说 ，and as you know, this is very damaging to the environment 啊，就如同你所知道的那样，这一点呢，对于环境是带来巨大的损害的。接着呢，这个讲座呢就快进入到尾声了。然后他总结一下 ,In total, the house construction has released 7 tons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ir.